这一天。我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了东海岸，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气息， 变换了时空。

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纵千里山，天边归雁地残墙，相关在何方。苍白海棠血泪，望故乡，黄沙万里长，何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纵千里山，天边归雁地残墙，相关在何方。黄沙吹老了岁月，吹不老我的思念，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清光。风沙飞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，风沙飞不去苍白海棠血泪，黄沙吹老了岁月，吹不老我的思念，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清光。